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良乡永林电器国庆大促，9月30号到店就送1斤鸡蛋。电器惠民补贴最高2000元，电水壶9.9元，32寸电视899元，7.6公斤半自动洗衣机399元，所售电器售后均有保障，只换不修，买电器就到永林，地址在永林家居广场4层。 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局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以保障群众的采暖需求，并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散煤供暖，加快推进禁煤区建设，其他地区要进一步发展清洁燃煤集中供暖等多种清洁供暖方式，加快替代散烧煤供暖，提高清洁供暖水平。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规范公路治超执法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10不准纪律和8项制度，大力整治乱执法、乱罚款等违法违规行为。其中10不准纪律包括不准制定和执行与全国统一超限超载认定标准不一致的地方标准，不准无执法资格人员实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执法行为，不准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实施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不准制定和执行罚款收缴合并的制度，不准利用职务便利以各种形式收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财物等。近日，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提出11项工作任务，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要求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恶意抢注商标和报名牌，以及互联网领域侵权、盗版等违法犯罪行为，强化进出口和寄递等重点环节监管，重点查办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权假冒犯罪案件，有效保护权利人利益。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也一杯。

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破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身回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丑八怪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作曲的。在最初的时候呢，薛之谦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就被 demo 当中原唱人的歌声还有这首歌的旋律所打动了。那薛之谦呢跟他的词作者甘世佳呢就苦熬了两个晚上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创作。当然也因为太过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薛之谦呢就让出了专辑第一主打的位置给他，把自己的这个全词曲创作的歌靠在了后面，这也是表示了对他的极大的肯定吧。那接下来听到蔡依林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招牌动作》。 你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那么眼熟？那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忘了几个钟头，努力当个分身干什么？做事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着的路线走，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一旦失去自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前后左右可都是对手。Up 抬起头， Up 举个手， Up 像个属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Up 甩个头， Up 扭一扭。Hey come on everybody， 动作 baby 你我。Up 动一动， Up 举个手。

先生在哪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是你我都熟悉的来自于朴树的白桦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能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画面感十足。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故事的话呢，你听他的歌就好像你站在白桦林当中，以第三者的视角在注视着歌曲故事里的那一对永远触不到的恋人。所以真正的好歌呢，应该就是这样的，有画面有故事，并且呢能够十几年如一日的听不腻它。那小军的音乐盒呢会有很多这样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接下来听到的是萧萧握不住的他。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融化，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刹那或者眼泪

S.H.E 的对号入座，这是一首翻唱的歌，原曲呢叫做 Japanese Boy， 在20年前吧，也是叱咤了各大 disco 的舞厅。其实 S.H.E 这三个小姑娘一向是走年轻的路线，给大家那种很活泼、很可爱的感觉。那在这一首歌的 MV 当中呢，她们仨是换上了量身定做的 disco 的服装哦，而 Ella 她是用那种经典的凤梨头配上发带。手上呢还有一大串的首饰，这次的造型呢，我想连妈妈那一代的歌迷一定也会喜欢的，是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的 RTA 组合当中的两位成员徐浩还有朱元斌，他们重新回归后的首支全新单曲《彩虹物语》。 当初许下的诺言，现在过了好几年。想起还是会很腼腆，彩虹留下一瞬间，属于我们的夏天，回忆总会觉得温暖中带甜。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的风景，看着你的眼睛，我找到相见，只是多看了一眼，某种感觉让我低了头红了脸。分开后的一瞬间，我竟然开始想念，不断重复回忆每个有你的画面。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找到了安心，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停在这个距离我哪里都不想去。绚烂如你彩虹无语忽略不及，没对半过羽翼无畏后能来去分 这是原来的 RTA 组合当中的两位成员徐浩还有朱元斌带来的《彩虹物语》。这个组合也是历经了各种变化哈，但是这两位热爱唱歌的男生还是坚持的走在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上面。这两个人呢，从在组合当中的青涩少年，现在已经成长为了现在流行的话叫做小鲜肉啊。那他们的这首新歌呢，比起以往的歌曲是多了一些少年成长当中的感悟了。那据两人透露啊，他们不仅仅是要以组合的形式再次出现，当然也会有个人的发展计划，而且呢他们个人的作品呢已经是录制完成了。那继续期待这两个小鲜肉更加出色的表现咯。接下来是对唱，来自于胡彦斌还有钟欣桐的《在一起》，在湖南卫视的一档婚恋节目当中，也是他们的牵手主题歌。

身边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郑中基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虽然现在郑中基出现在大家面前更多的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歌手出道，而且是个很有实力的歌手。虽然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影响了星途啊，但是不可否认，当初他也是有让人惊艳的嗓子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位歌手呢，也是许久不出现了，但是曾经也是啊，好火呀。她是陈慧琳，带来这一首小刚写的《记事本》，当年应该很多的女生听这首歌给听哭了吧。好啦，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想念让你走，烧掉。